第108集，赵斌盛好了两碗饭，一手一个碗端到外面饭桌上。 那我下午也要尝一尝，正好，一杯冰镇的红枣豆浆配一篇 paper， 一个字敲一天。要不要买个烤箱？我看你最近在看烘焙，我们下午茶也可以加点花样。 罗明瑶是有点想试着做烘焙，没想到被赵斌发现了，还有点不好意思。不过想是一码事儿，还是得实际点。 其实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的，你也不喜欢吃甜食，我也就是一时兴起，到时候做多了也吃不完的，更何况哪有那么多下午茶的机会，我9月份就要上班规培了，到时候恐怕比之前转科的时候还要忙，还是看看就好了吧。 赵斌想想确实也是这个道理，但往厨房看了看说， 不买烤箱，哎，还得找时间把微波炉买了，以后热点剩饭也方便。哎，对了，有没有微波炉可以代替烤箱的说法？ 罗明瑶咬着筷子翻手机查了一会儿说， 有是有，我看有几个菜谱用微波炉做蛋糕做饼干，不过好像不太推荐，我倒是翻到了烤箱微波炉一体的，好像价格还可以，比单独的微波炉贵一些，但比买两个的话是便宜一些的。 赵斌从他手里接过手机来看，又翻着自己手机对比了一会儿，拍板道， 那就买这个了，有了烤箱也好，偶尔做一做，换点吃的花样，吃不完的我就拿去急诊科羡慕他们，你以后规培轮转也可以给带组老师还有同组同学们带点过去。 事情商量定了，又定好了时间去商场逛一逛，两个人开心地吃饭。赵斌今天上午发消息问过的李盼秋旅游的事情，这会儿想了起来，跟罗明瑶商量道， 毕业旅行你定了吗？要不7月份跟我一起出去玩吧。 罗明瑶一下子眼睛闪亮亮， 好啊好啊，太好了，咱们一起出去，一起去旅游。 语无伦次地激动了一会儿，又解释道， 我还没有定毕业旅游的事情呢，之前甄姐说我们三个一起出去玩，但是黄伯怀说7月他就要走了，最近收拾准备不参与了，后来甄姐自己也说他要回深圳也要准备，他还想趁这个时间和唐一去把父母见了，我们三个没约上，其他人我也不熟了，我不想跟平时不熟的人出去旅游的。 赵斌想到将要和罗明瑶一起出去旅游也很开心，笑着点头说， 那就定好了7月，明天早上交班，我去问他们可以定在哪一周休息，去哪里你有想法吗？ 罗明瑶表示暂时还没想法。赵斌把李盼秋的建议说了一下， 我问了李总，他说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泰国，相对来说便宜点，吃的玩的也很多，而且那边旅游也发达，到处说中文的人也挺多的，语言方面呢障碍不大，还有航班也很多，如果能够早点订机票和订酒店能吃很多的。 罗明瑶是真没有想法的，便附和道， 哦，泰国好啊，我都没有去过呢，我也听说泰国很不错，去年跟甄姐吃过一次泰式火锅还挺喜欢的，那就去泰国吧。 赵斌微笑着给他夹过一个圆子， 不着急，你有空再看看，我明天先问一下休假的时间。 赵斌的下夜班上得平平安安，接诊的病人不多，观察室的重病人也一直平稳，他还抽着空浏览一下旅游攻略。平安了一晚上，平时夜班忙惯了，今天晚上闲着好像反而有点不习惯。到7点过，收了一个主诉胸痛的年轻病人，他习惯性紧张了一下，警惕病人是不是气胸。 痛有多长时间了？ 赵斌问病人。 3天多了。 病人手在左边胸壁上比划着， 就这里疼得好厉害，哎呀！ 赵斌听着他这个喊疼的方式觉得有点不对，于是问， 你是怎么在疼？是一直疼着还是一阵一阵的？ 病人皱着眉头说， 一直疼，但是是那种一下一下抽一下的感觉， 像过电一样。 赵斌问， 哎，对对对，没错。 病人一脸茅塞顿开的表情， 医生，你这个形容太对了，就是像过电一样，一下一下的，就是这样，一下。 赵斌挥手让他上检查床，拉开衣服去看，左侧胸壁上零星几点红色的皮疹。 之前注意到有这个吗？ 病人一手拉着 T 恤下摆，一边撑起上半身，扭着腰勾着脖子看赵斌指的地方，然而位置实在是不好看到，他什么也没看见。 什么呀？医生， 我真看不到什么。 赵斌拿了他的手机，给他拍了个胸壁皮疹的照片，让他自己看，触诊皮疹的位置问道。 这样，按着皮肤这个位置，疼不疼？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。 病人吸着冷气说。 医生你轻一点。 赵斌把衣服放下去，回到电脑前，招呼病人回来坐下。 你这个胸痛现在看来是带状疱疹。 啊？ 病人瞬间紧张地站了起来。 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啊？我又没什么，怎么这么年轻就得了带状疱疹了？ 赵斌哭笑不得。 你对带状疱疹有什么误解啊？怎么成了年纪轻轻就得了这么不得了的病了？ 病人诚惶诚恐地坐下来。 我们家那边老年人常说这个就是蛇缠腰，缠上一圈人就没命了。以前说我一个表舅爷就是蛇缠腰死的。 赵斌忍不住笑了一下。 说的太严重了，这个病就是带状疱疹病毒感染，它的特点就是沿着神经分布，所以都是这样一条，绝大部分呢都是分布在身体半边，很少有人会出现整个一圈，整个一圈说明感染比较重了，自身免疫力也比较差，这个病呢也是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容易出现，所以啊，最近这段时间治疗过程中你得注意好好休息，尽量不要熬夜，吃好点，补充足够蛋白。 病人猛点头。 你说的真的是，我就是前段时间公司赶工，加班加了几个通宵。那医生，你能不能给我开点什么提高免疫力的药，或者输点氨基酸？我听说输氨基酸能增强免疫力。 赵斌今天简直被这个病人的神理论雷得外焦里嫩，扶额道。 不，你都哪儿听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？输氨基酸不会提高免疫力，也没有什么药是提高免疫力的。你一个年轻人又没得艾滋病，你担心什么免疫力低下？这种病吃点抗病毒的药，皮肤抹一点抗病毒的药膏，然后吃点止痛药对症就可以了。 说着手里熟练地把药开了出来，点击打印，打出处方，签字交到病人手里。病人起来接过处方，摸着头尴尬笑笑，说了声谢，急冲冲就要离开诊室。赵斌把他叫住了。 哎，别急，还没交代完呢。 病人又坐回来，很狗腿地说。 您说还有什么事要注意？ 带状疱疹这个病有一部分人治疗后痊愈，一部分人可能会遗留神经痛，遗留神经痛的人需要长期吃专门的止痛药。 看着病人脸色煞白，显然是吓到了，他放缓语气。 别紧张，年轻人后遗神经痛不多见，重要是要提高自身免疫力。我刚才说的那些要记住，注意不要熬夜，注意饮食健康，注意锻炼，自己每天镜子前面观察一下皮疹情况，最近至少三天皮疹还会继续增长，起了水泡不要去戳，不要拿其他什么酒精烫水去刺激皮肤，穿衣服稍微宽松一点，避免摩擦损伤，也要注意其他人跟你接触了要洗手，病情如果缓解不理想，早点来医院就诊治疗，去皮肤科看，必要时可能还要输一些抗病毒的药物。 交代完了，他向病人挥挥手，示意可以走了。剩下的时间过得很快，八点，他收拾了桌子去办公室交班。交完班，趁着几个年资高的还有二线也在，便问起今年安排休假的事情。